攻读马窦福音第二十章。天国好像一个家主，清晨出去为自己的葡萄园雇工人。他与工人议定一天一个德纳，就派他们到葡萄园里去了。约在第三时辰又出去，看见另有些人在街市上闲立着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，凡照公义该给的，我必给你们。他们就去了。约在第六和第九时辰，他又出去，也照样做了。约在第十一时辰，他又出去，看见还有些人站在那里，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你们站在这里整天闲着？他们对他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给他们说，你们也到我的葡萄园里去吧。到了晚上，葡萄园的主人对他的管事人说，你叫工人来，分给他们工资，由最后的开始直到最先的。那些约在第十一时辰来的人，每人领了一个德纳。那些最先雇的前来，心想自己必会多领，但他们也只领了一个德纳。他们一领了，就抱怨家主说，这些最后雇的人不过工作了一个时辰，而你竟把他们与我们这整天受苦受热的同等看待。他答复其中的一个说，朋友，我并没有亏负你，你不是和我议定了一个德纳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愿意给这最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难道不许我拿我所有的财物行我所愿意的吗？或是因为我好你就眼红吗？这样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，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暗暗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在路上对他们说，看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、鞭打、钉死，但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那时宰伯德儿子的母亲同自己的儿子前来叩拜耶稣，请求他一件事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他回答说，你叫我的这两个儿子在你王国内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。你们能饮我将要饮的爵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爵你们固然要饮，但坐在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，而是我父给谁预备了就给谁。那十个听了就恼怒他们两兄弟。耶稣叫过他们来说，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首长主宰他们，有大臣管辖他们，在你们中却不可这样。谁若愿意在你们中成为大的，就当做你们的仆役；谁若愿意在你们中为首，就当做你们的奴仆。就如人子来，不是受服侍，而是服侍人，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。他们由耶利哥出来时，有许多群众跟随耶稣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，听说耶稣路过，就喊叫说，主，达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。主，达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。民众斥责他们，叫他们不要作声，他们反而更喊叫说，主，达卫之子，可怜我们吧。 耶稣就站住，叫过他们来，说：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：主，叫我们的眼睛开开吧。耶稣动了慈心，摸了摸他们的眼睛，他们就立刻看见了，也跟随着他去了。